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我觉得乜嘢快活人就系喺风骚快活人开麦就系快活人啦。我系小张张， 我系小瑞，白色情人节快啦！ 我仲未收到回礼，冇回礼强。 咁你有冇俾嘢人先得噶？俾嘢先回。 我记下先，好似都有啊，二月十四，但系边几个我唔记得。 OK， 白色情人节三月十四号嘅早上啊，二十度嘅温度，湿度67%。Candyman 开始我哋今日星期四嘅节目啊！今日有阳光，下昼今晚大致多云，有两阵雨。听日多云，周末下个礼拜转潮湿，有冇日间温暖咧？星期四我哋有爱歌系列，三十一点出现。今日系白色情人节，谂起乜嘢歌？情人节开始，我哋今日风骚快活人啦吓，讲到情人咧，讲到爱情，爱情呢一样嘢有时咧冇得计啊，冇得去 calculate 嚟嘅，即系点样为之中意一个人。不过亦都有啲人讲啦吓，一个外协，大家知道外协系咩啦？外貌协会咧，其实好多时咧都占咗一个比较重要嘅位置，因为好多时 咧问你咪知咯。 我未讲完，咁咧我 即系未讲完啊！咁我答你啊嘛，系咪啊？外协，你讲咁多嘢，其实你自己咪去咯。 外貌仲要加嘟嘟。 即系 明啊， 外形啦，唔系即系总之整体啦， 你自己 气质啦， 你自己去考桥你啊嘛， 呢个嘟嘟两个字，呢两个嘟嘟呢两个字咧， 你自己有 好多嘢嘅。嗱，好，咁我而家想问啦， 系 Sam 啊，阿小强 系 代表住两个不同性别，系咪？ 系 好啦，你觉得外协会员系女仔多啊，定男仔多？ 男女一样。 冇分嘅、 嗯。 但系当你 即系你唔认啫， 唔系我认， 唔系我意思系话，就算如果你话我唔系，我唔系，即系真系你唔认啫，系 啊， 你 要 俾两个我拣嘅，我梗系拣个靓嘅啦。 同埋咧望到 女仔都系噶嘛， 一定系啦。 你呢个唔系问题嚟嘅喎， 系啊，即系等于 唔系喎，唔系喎。 嗱，等阵你去买橙，你梗系买啲靓噶啦， 唔通拣只烂嘅咩？ 喂，你 唔 系烂啊，唔系烂啊，因为点解咧？我有时咧会睇啲文章或者听人讲咧，就系、是、女仔咧会睇好多嘢嘅。会睇佢嘅对自己好唔好啦，或者对家人好唔好啦，或者佢嘅职业啊、收入啊、 這個、 性格、啊、 一波嘅嘢 系啦，你完全搞错晒。即系其实你一入门嘅时候，两个企喺度，一个靓嘅，一个唔靓嘅，两个都中意你嘅。 我拣靓， 你会拣边个？你会拣靓噶嘛？ 我倾偈， 你之后嗰啲 咩咯？ 系啦，即系其他嗰啲什么嘅就系佢系做啲咩嘢？佢有冇钱？佢有冇车？佢有冇男 仔？女仔都会好重视外形 嘅。佢唔会一嚟嘅就系话。一嚟嘅话就会系拣咗嗰只，你有冇车？你有冇楼？ 你有冇六尺四？冇、 啊、走， 拜拜。 你每月几多钱？唔会咁啊嘛。 但系咧， 当你乜嘢都唔识嘅时候嘅话，你梗系拣个靓。呢、這个咪就系外貌协会咯。 基本 入门。 女仔咧，好似咁嗱，我都系我自己嘅感觉嚟啫。女仔咧。靓同唔靓咧，系会易啲靓嘅，因为佢哋会化妆咧，佢哋会比较着重衣着。但系男仔好难去定佢靓唔靓噶嘛。通常 你睇你自己有冇梳头啊，执得 咁嗰啲系叫干唔干净啊，或者即系讲个仪容啫。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嘅，就系话唔使去到咁远啊吓，就系我哋屋企人。如果话小强同埋杨洋两个企喺度嘅话，你能唔能够即刻定到佢究竟边个系靓定唔靓啊？ 可唔可以俾第二个例子？ 唔系你话嘛，我而家咪就求其揾两个咯，系啊，点、 啊、 会点会定唔到咧？梗系定到啦。 咁啊，每个人嘅 当然，我觉得我有啲唔啱嘅，即系我攞个有天花板嘅，同埋 唔系你啱。你啱啊！ 系啦， 假 咧，你系天花板，你明嘛？即系搵个天花板，人哋搵个地底嘅，摆埋一齐噶嘛？梗系揾到啦！ 任你交条嚟，我都有选择。 我觉得系一样嘅咋。 好啦吓，咁、如果有一个人拍咗拖之后，因为网上嘅女仔佢系好烦恼，咁咧佢话咧一个男仔追佢，最初咧就佢系外协嚟嘅，即系女仔自己系成日外协嘅。佢觉得个男仔咧有好有几样嘢咧，佢都唔中意。第一，佢觉得佢嘅牙齿好杂乱无章。即系有啲系咁啊，天生啲牙咧系好唔齐啊，大小不一啊咁样。第二咧，佢好睇唔即系睇唔顺咧，就系佢系一只眼单一只眼双咁样。咁所以，但系佢觉得唔紧要啦，第时咧即系叫佢去嗰啲叫咩牙齿矫形啦，或者系等等啦，即系总之呢做呢啲后天补救嘅工作。咁啊好啦，拍拖啦，拍到而家啦。但个男仔咧就拖一路都话唔使啦，我唔想，我唔做咁样。咁佢就会觉得系总系好似未系佢嘅，就算唔系100分咧，起码即系唔合格啦，即系喺佢眼中，咁就好烦恼咁样。咁我谂啊，其实原来女仔都会为呢啲嘢而介意嘅咩？即系外形。 我觉得呢一个女子犯咗两个大忌，第一嘅就系我好想睇下佢嘅尊容。我想看看你的尊容先，是吧？ 我喜欢你尊容呢两 真心真心， 是 你是这样揀人的时候，莫到你再选择人，人亦同选择你。两个在得埋一起的时候的话，你叫他去改这样是另外一个大忌。另外一个大忌就是不要希望对方同你在埋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改变他。没有东西可以改变的。你要接受的就是要接受那人你喜欢的他。 系 咪咁即是话，其实呢一位女子根本就唔系好中意呢一个人啦。咁点解你要嘥人时间咧？系咪？你叫佢矫形，咁不如你即系，我就好想睇下究竟你咩尊容咯。 啱啊！ 如果你真系话真系，哇， 天花板， 天花板以上嘅，咁我冇错好讲。但系呢啲咁嘅嘢，大家称嘅啫，系咪？ 啱啊！ 仲有一个原因，仲有一个原因，点解佢会硬住咧？即系佢咁写啦，佢话因为以前几个男人嘅颜值咧，都系高过而家呢一个嘅。 咁你咪搵个。 系啦，唔使讲啦，系啊， 真 系冇嘢讲啊，咁你咪算咯， 你咪拣个就系靓个咯，你做咩要拣个唔靓嘅，跟住要去改变人哋啫？ 起初开头大家都拣噶嘛，咁点解要开始啫？ 你为咗乜嘢拣佢先？你又问心，会唔会系呢一个嘅话，又会即系锡你啲啊？又或者系即系 佢就系咁讲，就系呢个男仔会锡佢，佢会呵护，咁所以咧佢系比较软化咗。不过仍然睇唔顺咧，就系每次一望个样就喂你快啲整下啲牙啦咁样，咁 咁你呢个 case 你跟啦，呢单嘢我唔跟。 我都系咁话，我一嚟我就着火啦。呢啲位置我真系觉得就系咁样又要摆上网，又话我好困扰啊。 你 睇唔顺佢，真系永远都睇唔顺嘅，我觉得 又唔系嘅， 你喜 欢 呢 个 人，你 会系啦，系要你要有喜欢，冇错，你要有喜欢。 你边个角度望佢都觉得好靓嘅，你会凝望。 你喜欢佢嘅话咧，其实你佢慢慢慢慢嘅话，佢系会感化到你嘅，又或者佢会感动到你嘅。 仲有两个人越嚟越似样。 嗯，系噶， 会 噶， 真系会噶， 咁大件事， 系啊， 会噶会噶， 你唔使惊，唔好惊住， 啲神态啊， 所以你明我点解点样拣身边个咁正啊，系咪啊？ 系啊， 因为我想似佢啊， 我知啊，拉翻高个 curve， 你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不过利是俾你先，唔系似样嘅意思嘅就系你觉得嘅就 系 嗰啲动静相似 啊， 系嘅，我都觉得 系啊，真系会嘅， 互相感染， 系啊，互相感染啊，你吸佢啲精华啊嘛。 咁如果系 Michael 都有啊，应该 梗系有啦，入型入格啦， 猴子家族 唔开噶啦， 唔系啊， 系嗱， 你似 你 身边嗰个啊， 系啊， 佢互相感染噶嘛， 佢好唔开心， 咁佢开唔开心呢样嘢，我帮唔到 啊，佢一直都系唔开心噶啦。 喂，阿爱情，爱情嗰件事，喂，我想问多你一样嘢， 最好， 因为咧，我见到今日临喺我哋嘅 chat group 都讲到，今日呢个白色情人节，咁所以我都系你咧就写一个白色情人节嘅歌曲。咁啊，鬼见愁写咗一首，即系写咗个 cover 就话不如送俾 系嘛， 备注就 话 送俾 个备注， 自己辜负过嘅人。喂，嗱，我真系好想请啊，唔系 challenge 你吓，辜负嘅定义咧系点样为之辜负？即系你 不如你定义先啦， 我揾唔到啊，我就唔知 啊。你辜负个人，你咁佢讲得出？ 情圣啊， 唔系佢唔觉啫，你明唔明 啊？情圣嘅天花板， 喂， 唔好定义， 唔好 定 义， 唔好 嬲，唔好嬲，唔好嬲， 冇事。睇下有冇事先， 辜负人 冇事。 两个人拍拖，去到一个地步，决定分开，咁就分开噶啦。 系啊， 但系辜负。我想问，因为我真唔识嘢啊嘛，细路仔唔识嘢，咁我想问 你，唔好扮识嘢啦，专家话自己我唔识 噶。我怀疑佢辜负，被辜负，辜负中都是 都啱嘅，佢唔识，所以佢辜负咗人，佢唔知。 系， 跟住佢其实我真系唔知，我辜负咗你啊，系啊。 系，咁我真系有嘅，真系。 我想你教我咩嘢叫辜负啊？ 不如你定义啊，你定义，你觉得咩叫做？ 唔紧要，我话俾佢听先，我话俾佢听先。诶，嗱，我自己觉得咧，真系 两个喺埋一齐， 系啦，然后佢係好好嘅，但係我發覺咧，我自己，原來真係唔係咁愛喎。然後你慢慢退出嚟，我覺得呢。 但 係 如果唔 係 我退出， 係 佢拋棄我咧， 咁咪你被辜負咯，傻豬。 係啊，都係有辜負啊，辜負有兩面噶嘛，有辜負人同埋被辜負噶嘛。 咁我知點解我唔識啦，因為我從來冇試過辜負。 你梗唔係啦， 我只係俾人辜負。 我可以俾一個定義，好簡單嘅就係劈腿就係辜負人啦。你有冇劈過腿？ So don't forget it. It's just a silly phase I'm going through. And just because I call you up, don't get me wrong, don't think you got it made. I'm not in love, no, no. 我谂到个定义啦，终于辜负嘅定义，我而家终于谂到啦。我回答翻你个问题。嗱，我 你等阵，辜负唔系姑妈个老公喎。 啊， 姑丈嗰个系。 系啊，我惊佢搞错。 梗唔会啦。 我成日觉得咧， 笑呢 个系，我都觉得唔好笑。有时咧，对于女仔嚟讲咧。那個叫做時間好重要嘅，咁所以如果一個男仔同一個女仔拍咗拖、大家有一個叫認定嘅身份，一段好長嘅時間啦，但係個男仔一種唔願意表露一個 commitment 或者係有個計劃啊，即係冇個計劃，咁係會有少少感覺辜負咗嘅，尤其是到最後，如果真係大家。是分散咁就好似浪费咗人哋嘅时间，呢、這个我觉得可以叫做定义为辜负，同 唔同意？ 唔同意， 唔同意， 因为你唔同意， 唔同意。我觉得佢哋两个喺埋一齐，冇话时间上我拖住你或者系点点点点嘅，即系除非另外有一边佢根本就已经有一样嘢就啊，我根本我同你一齐嘅话，我一定要结婚噶啦，咁你就同佢拖噶咋，迟啲先啦，迟啲先啦，迟啲先。咁或者都仲可以构成少少辜负，因为其实你哋两个嗰个愿望有少少落差。咁、但系若果你话两个喺埋一齐嘅正正常常咁样去拍拖嘅话，我拍咗好耐，拍咗十四年到最后尾嘅时候，我都系要分咗手。但系到最后尾时候我就辜负咗佢啦，咁我就唔同意咯。 嗯， 啱啱啊， 系 嘛？我都系觉得劈腿比较或者一脚踏两船，咁 你腰中我， 你唔系三船， 我系看住你嚟劈嘅， 你唔系三船。好啦，今日嘅定义不同， 好伤， 爸爸真系流血，爸爸真系流血啊 ！OK， 好，咁一阵间我会嚟听你讲乜咩故事啦。十点半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一阶段管制即弃胶餐具和其他塑胶产品的规例将在下个月22日实施，头六个月是适应期。政府早前走访的中小食肆中，至今大约80%未做准备。环境运动委员会主席、稻苗饮食专业学会荣誉会长王杰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法例生效后仍然有半年适应期，他不太担心实行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强调要专用例如木制的即弃餐具，成本的确会增加，单一件计算可能只涉及加多几毫子，但是大量买入成本实际是增加很多。綠色和平項目主任譚詠麟在同一節目亦提到，如果只要求轉用非塑膠即棄餐具，無助解決本港的垃圾問題，當局加強宣傳新例之餘，應該從多方面着手，例如仿效外國建立重用餐盒餐具的循環系統，減少廢物量。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中美经贸合作空间广阔，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谢峰应邀在一个关于投资中国的对话会，美国专场致辞，提到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投资中国的基础更牢固，中国市场不可取代，投资中国的动力更充沛，中国机遇不能错过，投资中国的前景更广阔。谢峰说，拿着显微镜放大中国经济的问题，解决不了自身挑战，将电动车看作带车胎的智能手机，起重机当成特洛伊木马，将陷入 越滥用国家安全越不安全的循环，将去风险搞成去中国，就是将机会拱手让人，只会导致双输多输。七万几间美企在华投资兴业，中美经济连根大骨，强行脱欧将双根动骨。泰国前总理他信到访曼谷一间寺庙，是他自获得假释以来首次公开露面。身穿蓝色衫、戴上颈箍的他信，清晨五点左右到寺庙参拜，在场有大批传媒采访。报道说他稍后将会坐飞机前往家乡清迈拜祭已故亲人。74岁的他信上月18号正式获得假释，司法部长当时强调，他信已经服刑超过6个月，而且患有严重疾病，年龄超过70岁，符合假释条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周末至到下星期一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天气较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19点，跌62点，成交金额4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80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25元，跌咗7仙；腾讯控股287.6跌3元；恒生中国企业60元升6仙；比亚迪股份214.6升5.2；阿里巴巴73.45跌5.5；药明生物17.04跌咗1.45；顺达生物40元跌3.85；中海油17.92升3.4。美团93.2跌1.15，京东集团106.3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2，日元147.8，瑞士法郎0.879，加元1.347，人民币7.193，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095，欧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8625点，跌70点。港金报20290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74.09美元，卖出217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龙翔道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较早前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啦，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啦，繁忙时间咧下层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咁而家过咗繁忙时间啦，咁所以下层咧青屿干线咧就关翻噶，咁啊各位揸车朋友咧都系要用翻青屿干线嘅上层。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在江乐道西天桥近水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接近果栏。另外尖沙咀的金马轮道由于有水管急收，金马轮道去弥敦道方向，近七咸道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方向调景岭，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彭俊、 小丑跟疯子怎样练成无需掌声，只要博人们的一点笑声。 Benny、 说天吃无片忘记那脂肪，于商店齐上齐落变身购物狂，有闹叫又不想当。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八三零，家我心我城。 冷惨啊！今晚有人狠狠咁打我块面啊！可唔可以帮我打翻佢啊？ 边个打你？系边个？我一定会帮你打翻佢嘅，东毅。我唔会俾人虾你噶。 冷惨对东毅嘅紧张，佢哋又会系咩关系呢？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放松快活人。 好啦，放松快活人10:08啊！我想问两位拍档，有冇啲嘢咧？你未买之前，你觉得天下无敌；买咗之后咧，越用咧越觉得有心无力咧。咁咧，网上咧有个女仔话呢种生活咧，我睇完之后都谂，系好好喎。咁样香港可能会比较少啲啦，就系、是、生活喺一架露营车上面啊，即系车里边已经有。但我知道有嘅，我见到有啲人咧都啊，第时我想问下潮潮先，即系你会点睇咧？咁如果将你所有嘅家当咧搬咗落去住喺一架车里边，一个比较大啲嘅车 啦，好浪漫， 系啦， 周围去 咁咧就有。个女仔喺网上分享咗啦，同埋佢都提醒一啲同路人咧，就真系要谂得好清楚，因为咧佢住咗几个月咧，佢已经咧而家要半价卖翻嗰架新买嘅露营车啦，咁样。咁你觉得最大嘅问题系咩？嗱，佢咧就将自己嘅车咧泊喺一啲有即系要俾钱嘅，唔系乱泊嘅，泊喺啲有即系已经系。固定有一個位俾佢嘅，唔需要擔心啦。如果你話，哎呀，仲要每晚揾地方擺啊，俾人趕啊，唔安全，唔係呢個問題。你覺得係咩問題咧？如果你真係佢淨係退埋租噶啦，即係佢唔係玩嘅，佢唔住自己嗰個租翻嚟嘅房，佢就住咗落架車裏邊。 嗯， 有兩個佢好實際。 汽油錢定係 唔係汽油錢？ 屋企即係佢個露營車。 嗱，你記住，佢住喺裏邊噶啦。 我知啊， 我知。 佢以前 有啲人係咁噶。 係啦，佢話佢以前咧喺屋企，即係啲叫做正常嘅。 系正常 OK 啦，每一次冲凉都半个钟，车里边嗰个水缸咧，佢而家只能够每一次咧冲大约10分钟，好辛苦。你谂唔谂到啊？因为车里边你储水量咧，你唔会好多噶嘛，就唔同你屋企嗰啲源源不绝咁样去用。 喂，讲真，十分钟咩都冲晒啦， 好难讲。 女 仔 我知啊，有冲一个钟啊， 唔止噶，喺里面搞好多嘢噶，又可以剪手甲，又 日日剪， 系啊，批皮咁样咧， 日日剪， 好多 啲手甲出到咁快， 你都日剃咯啲须，做乜人哋唔可以日剪？ 咁呢样嘢咧，佢系解决唔到嘅。 服你啦，服你。 除咗冲凉之外，你煮饭啦。洗衫全部都是水，咁变咗好频扑啊！成为咗要储水、储水、储水。第二样嘢就系电嗰个问题，系啦，咁咯。 发电。 第三就系去洗手间个问题啦。你喺车上你解决唔到噶嘛？因为如果唔系，除非你有猫砂盆啦，系嘛？咁咪有咩？ 我啊觉得如果我住啊，嗰几个问题，我觉得都可以解决嘅。第一，咁你咪买饭粒食咯，出去食咯。你煮啊煮啲轻巧啲嘅嘢咯。 系嘅，呢个比较容易解决啲。 系啊， 水咧 咁吓， 水咧 水。 因为储水量好细， 我 个水缸好细嘅， 咪冲埋凉先翻嚟咯，或者出边好多地方要冲， 所以咪唔方便咯。你翻到屋企，如果你平時嗰啲即係係咪？你翻到去嘅話，你就一個自己嗰個少少嘅 天 地嚟噶嘛。 係、嗯，咁鐘十分鐘咩都夠啦，咁、咯。唔係，我覺得如果你真係中意嗰度，你有辦法。 唔係，我覺得呢啲咁嘅嘢真係好睇唔好使嘅。尤其是喺呢一啲咁嘅露營嘅嘢嘅話，我都講過啦，係咪？我就睇人哋露營啊、glamping 啊，你會覺得哇，好想去。當你真實去一次嘅時候，你就知道你係唔喜歡噶啦。 係， 即係等於你呢一啲咁樣一晚半晚，你就會覺得好嘅，甚至乎都會咁樣噶。你有冇試過去有某個地方嗰度去旅行？你覺得就唔得啦，我哋要嚟呢一度住啦。 我有， 經常會係咁嘅。當你真真正正喺嗰度住長少少嘅話，你就會知道究竟發生緊咩事啦。係、啊，唔係就 兩種心情 啦， 兩種心情。 你要旅行同埋你真係嗰度長住， 就算住喺船嗰度咧， 都有啊，有人住船㗎，係 啊， 有㗎， 我都 OK 啊， 喺個碼頭度咯，係 啊，避風港嗰啲， 避 風 塘咯， 係啊， 有。 我直情望過入去咧，見到人哋咧裝修得好雅致㗎裏邊， 但係船我又覺得冇乜安全感喎、啊。 唔得㗎，成個都要攞嚟攞去攞嚟攞去， 頭暈咁樣。 係 啊， 你咁嗰啲啊，我以為你驚人走入嚟搶嘢咋？ 都係驚，都係驚啊！哇！ 你有咩俾人搶？ 我雖然身無長物。 总有啲啊，烂船都有三分钉，烂船都有三根钉。 你话我唔紧要，你笑得咁衰。 唔系啊，我谂紧我冇、啊，我又唔系好惊话人哋有嚟抢嘢，因为我谂你住得嗰啲地方，你应该唔会摆板水晶灯啊，或者你摆啲好贵嘅嘢喺嗰度啦，嘛？嗰啲你梗系傻。 就系冇嘢，嗰、那个贼仔上到嚟，辛辛苦苦爬上嚟冇嘢， 失望，跟住打两拳， 唔好彩啫。关我咩事啫？我 佢唔会觉得自己唔好彩。 但系我唔会因为谂住有贼仔嚟打劫我，所以我摆好多贵重物品喺度，惊佢嚟到之后冇嘢攞，跟住佢唔开心动我刀啦嘛。 谂多咗，谂多咗， 系咪？ 系喎，成个过程。 你搞翻转， 我搞错咗，对唔住。 你从个贼仔嗰度出发 系 咪？都话你做人唔得正直噶啦， 成日都兜弯角，成日都兜弯角啊！ 又系我问题，哎呀， 你冇理由咁。 又系，但系我 等 佢 嚟打劫你， 心嘅 系嘅，所以一般人都唔会选择呢啲方式咯，系啊，即系住得好开心 啦，度假一万两万冇乜所谓，系啊，否则都系算啦，都系住翻屋企啦。 有咁嘅，因为其实你话即系露营，佢有一样嘢好嘅，就系、是、有啲人，譬如可能你讲紧话佢退咗休。系嘛，两夫妇，我见到有一啲系咁嘅， 周围去， 周围去，佢哋话开心在系咩地方呢？就系、是、正如你头先所讲啦，我系完全能够脱离我平时生活嘅嗰啲地方，例如嘅就 系 我去到边度嘅话，我就去嗰度附近嗰啲地方嗰度食饭。咁我平时我系唔会去噶，咁咪有新鲜感咯。同埋两个都已经咩啦，系咪都已经 冇乜牵挂， 食一餐少一餐啊！我意思系，所以就系喂，你梗系咩都试下啦，唔系有咩所谓啊？啱啊！ 哇， 佢最开心系乜嘢？就是每一次其实基本上你将个车泊在哪里的话是你自己揀的。咁而且就是到第二朝早起身的时候的话一打开道门你见到的风景是每一日都不同的。 哇这个正。 试问若果你真的住在一间梗死的一间房或者是梗死的一间屋的时候你不会有这些东西。所以我是会觉得就是你说这些生活是不是过不到呢过到。但是真的要有还要跟你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另外一半。一定要两个人。一个人的话你一定会很快。啊！点解要咁样啊？好惨啊！ 有啲人唔中意， 但我觉得两个人嘅话系会几好嘅，系咪 啊？有商有量，大家就今日我哋争去边度咧？去边度食啲嘢咧？咁最好系退咗休。无牵无挂，你日日就喺度即系逍遥啊，逍遥、逍遥、逍遥自在咁样过生活嘅话，我觉得讲紧个零两个月试下，我觉得系非常好的。 我又谂到啦，如果喺个车顶度整个太阳能喺度电嗰个， 系嗰啲 有 嘅，嗰啲有嘅， 系啦，即系唔使担心你。 甚至乎佢有一啲露营车，其实基本上咧，佢上边已经可以咧整一格喺上边咧，你已经系张床嚟噶啦。你瞓醒觉嘅时候咧，上面咧个天花板咧， 如果见到有雀仔咧， 有雀仔啊，有雀仔。 俾啲手信你，俾啲手信 你，隨時都會嘅，未必一定係會即係滴中嗰個位嘅， 冇乜所謂。 係咯，你做乜咁驚人憂天嘅咧？係咪？自己喺嗰度住咯，又驚啲賊仔打， 又驚著屎 你，咁算啦，真係煩啊！唔浪漫嘅做人， 你講嗰種生活係好浪漫嘅，但我都聽過一位女士講咧。即係佢分開咗㗎喇同丈夫。咁我就話其實最主要係啲咩呀咁樣。佢話個丈夫呢好有一種性格好得意。希望每天瞓醒都係一個唔同嘅地方。 去第二度，因为佢系中意嗰啲旅行啊、公干啊，即系总之每日瞓醒喺一个唔同嘅国度或者一个唔同嘅酒店，佢就好开心啦。 系 咁，所以就经常都唔喺屋企咯。咁所以呢样嘢都要大家吻合。 哇！呢、這个籍口都几新鲜。 哇！呢、這个籍口都话你真系咁都讲得出。 系啦。 你以为人哋点接受啊？因为我每一日我瞓醒觉咧，我都一定要见到唔同嘅嘢嘅。咁你就去唔同人屋企度瞓咯，系咪先？傻嘅你真系啊！有病 瞓咯。十一点啊，我哋有白色情人节嘅爱嘅系列。 Maybe I don't wanna know the reason why, but lately you don't talk to me, and darling I can't see me in your eyes. I hold you near, but you're so far away, and it's losing you I can't believeTo watch you leave and let this feeling die. You alone, you alone are the living thing that keeps me alive. And tomorrow, tomorrow, if I'm here without your love, you know I can't survive. Only my love can raise you high above it all. Throw it all away.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问天问地问自己，问天，天让我知道人生本来就有好多苦事，幸福不过一种心态。当你心中有烦恼，所见一切皆烦恼；当你心中有欢喜，所见皆乐土。人生冇乜嘢系挨唔到嘅，真正困住你嘅唔系人哋，系你自己嘅内心。只要心态调正，山唔行过嚟，我就行过去山嗰度。只要心怀希望，坚定不移咁行落去，你会发现，终于有一日，苦痛早已消逝。我问地，人心点解难以捉摸，世事点解无法看穿？地回答：人总系喜欢事事追根究底，其实。人生何必太清醒， 世界好大，个人好渺小，冇必要将一啲事情睇得咁重，睇得咁真。有时候糊涂一啲，何尝唔系一种幸福？地让我知道，难得糊涂系一种福气。聪明嘅人只能够幸福一阵子，糊涂嘅人可以幸福一辈子。看透不说破，看清不说穿，一半清醒，一半糊涂。你会发现，糊涂一点，其实就可以远离是非。我问自己，点解人总系难以快乐嘅呢？点解经常对生活感到失望？我听到自己嘅心话，只有经历多咗啦，先会明白，有太多嘅人同事，自己唔能够抱太高嘅期待。当你抱期望太高，失望亦都越大。如果呢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永远可以让你依赖嘅，呢个人就只有你自己。与其期待他人，不如将期待留俾自己。唔好对周围嘅人抱有太高期望，因为人你冇义务要实现你嘅梦想嘅。往后余生，愿你成为自己嘅摆渡人，将想要嘅幸福生活摆喺自己嘅手上。问天、问地、问自己，幸福在哪里？就在你手上。风骚快云啊！仲有几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翻嚟就有爱好系列嘅啦。阿马老师咧，你系咪一阵间真系会分享咧？你辜负个人嘅， 梗系会啦。咁你咁大个人， 总系有啲嘢做对，有啲嘢做错，有啲嘢做得唔好嘅， 梗系啦。 不过人有时系咁，唔系一个圣人。 嗯，谂翻转头咧，有多嘢虽然当时系做错咗咧，但系嗰阵时咧，嗰个环境咧，自己嗰个认知咧，系真系会， 即系可能好多 做错噶嘛， 会真系做错。 你而家谂，你而家谂， 而家谂 就你先觉得自己错啫嘛。你当时你唔会觉得自己错噶？ 当时都觉得自己错，但系 都要去做啊！你一定有个原因嘅。 嗯， 我好感动啊！你咁。咁認真咁望住我， 因為未夠 level， 唔係因為真係噶，有時你睇翻，你睇翻你犯嘅錯， 當時年少， 因為當時我仲係一年班啊，但係可能要解決嗰個問題係六年班嘅嘢啊，咁我做錯我好應該噶， 係啊， 係咪仲細個啊嘛， 啱， 雖然我唔知你講咩。 咩错都系， 咪就系做错份试卷咯。一年班攞错六年班份试卷，咦咁深嘅？ 不过有啲错咧，系只系影响自己，咁可能即系嗰个自责心冇咁重啦。但系你个错系影响埋人哋，譬如讲爱情嘅， 系啊，一定会噶啦。 就之前你头先所讲， 匆匆忙忙 系辜负啊。OK， 咁啊，翻嚟再分享啦。喂，有个男仔咧，网上咧讲佢啲温室小花嘅女同学，嗱，佢唔系拍拖啊，佢即系话点解而啲人咁温室小花嘅？咁因为佢读。即系佢嗰个大学咧，读嗰啲咧系要照顾老人家嘅。咁佢最睇唔惯咧，就系嗰个女仔咧，好似好怕一啲嘅，一嗱你要做实习嘅，佢好怕接触一啲比较污糟啲嘅嘢。咁啊唔详细讲 啦，你一定要接触噶啦。如果你做嗰行， 系咪女仔特别系怕呢啲嘢嘅咧？咁我又觉得未必关性别事，可能真系有啲人咧系屋企唔使点做一啲家务，或者佢觉得接触一啲叫做厌恶性啲嘅嘢咧，系唔中意吓。但 系冇人中意嘅，不过你如果你做嗰个岗位，你要负责就要负责噶啦，冇得避， 系咪？又或者个就系你要够爱咯， 系啊。 嗱，好多时候我哋已经到咗一个年纪嘅就，我哋要照顾再上一辈嘅朋友，系嘛？或者佢哋唔舒服，或者佢哋入医院，你有时你都要被逼，你都要做噶。但 系 你会唔会唔做啊？你唔会唔做噶，你会好愿意为佢做， 冇错， 啱唔啱啊？ 啱啊！ 就算照顾宠物都系噶，你好得意抱养狗仔玩下玩下，宠物系会有好多。大小而变，你 系 要去处理 嘅，系啊，你要即系识得应付咯。 所以我谂人生有时都有间唔中系要面对下呢啲叫厌恶性的东西嘅。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真系特别会觉得诶，佢哋系唔得嘅，即系佢哋系唔可以嘅吓。因为我谂翻起嘅就我嗰阵时候走去做呢一个 义工， 有啲人系会OK 嘅，佢哋觉得冇问题嘅，即系呢啲比较厌恶啲嘅，或者系比较即系污糟少少嘅嘢。但系有啲人就会拣一啲比较容易啲嘅啫。 如果我第时呕落你度咧，你会点啊？即系我老 啦，你試下 我好老啦，咁点啊？你 你试下先讲啊！我都唔知道，因为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系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系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 嚟啦，白色情人节啦。 白色情人节喺二月十四号之后嘅一个月，三月十四号， 好多浪漫咩？ 嗯，就一个 佢之前二月十四号同你告白， 系啊， 跟住俾一个系啊，俾你礼物，我觉得好浪漫， 系送翻一样嘢，无论系咩都好啦，心意，一个说话系啦，一个月之后， 我谂翻你系瑞嗰一个故事啊， 我正一阵间同大家讲， 诶，好啊，好啊，哇，呢个故事都好浪漫，好浪漫，我未遇过， 你未遇过啊？ 未试过。你都冇咁做過， 你試下嘛，係啊，我一陣間講，我一陣間講俾大家聽，係啊， 係 啊，即係覺得浪唔浪漫，我真係 好浪漫嘅故事啊， 冇錯， 咪咪， 今日我其實最初諗唔到啲咩特別嘅故事嘅，不過後尾諗下，啊，馬小強呢一個都可以係一個方向嘅，即係。即系讲翻一个辜负过嘅人啦，咁样咁头先我 你冇俾佢误导啊？ 被辜负都得，你头先好似连辜负都未拿捏。 但我心尾我咪补咗个答案咯，就系如果我喺 一段時間之後都俾唔到一個落實嘅答案。 同意啊！ 不過我又唔知道我嗰個算唔算係一個類似嘅例子啦。咁嗰陣時都識咗個朋友啦。咁啊，大約我諗一齊年多啲啦，一年多啲啦咁樣。咁啊。其实佢喺我身边咧，个个人都中意嘅，即系我屋企人啊，身边人都话佢好啊咁样。但系唔知点解咧，我唔知系咪个个男仔都系咁咧。但系去到最后话要 结婚 嗰样嘢咧，系一个 哇，你就 好大嘅思想嘅包袱嚟嘅，即系系啦。咁亦都一阵间我谂嗰只歌咧，头嗰两个歌词咧，都有少少讲到我心情嘅。咁就我未褪太嘅，我未褪太。 有冇首歌？ 系 啦，褪太褪太。 褪太， 唔系啊！ 我今日褪咗太， 有首咁嘅歌咩？ 咁咧，直至有一日，咁佢话俾我听咧，屋企咧打算整家咧去同佢移民啦。咁咧，佢就如果我系会 同你结婚嘅，就唔易啦。 佢就唔走啦。 系， 咁你会点啊？ 我睇你几中意 咯。唔系啊，佢都唔想，佢决定咗啦嘛。 我未 决定咗唔同佢结婚嘛。 我冇决定唔结，我系未决定，我唔想因为 佢用呢一样嘢嚟要挟你。 我唔会用到要挟咯，但系我感觉有少少， 但系你心里面系咁， 有少少感觉。咁 仲一路话你要屈我， 一定系啦。 咁所以 我就唔娶你， 又系你啲屎桥。 所以你哋啲表情。 喂，你平时你倒翻住你啊！ 你啲表情， 你估我未受过你？ 我一睇到唔少港产片系咁啊嘛！ 系啊， 讲真，你屈我。 但系我觉得如果我面对咧，即系睇 你 会点？ 你 会点？ 嗱， 你系个男定系个女？ 同埋，我想问你啦，如果周边你个譬如你屋企人啊， 都 中 意 佢， 系， 但系你觉得硬系仲系争啲咁样，你会点？ 你贪，我觉得佢系贪。 我啊贪啊， 系啊 贪， 你唔拣佢嘅意思系乜嘢啊？原因你真系知噶，系啊，你觉得你仲可以拣另外一个？ 我觉得我系有少少外协效应咯， 咪系咯？ 你冇理由噶，你冇理由失手噶呢一步。 方面外协唔外协嗰个系咯，即系其实佢头先嗰个 case 同头先嗰个女仔一样 差，即系同一个人嚟 嘅，原来佢嚟噶， 男嘅调转， 其实系张张自己单嘢嚟噶，想问下我哋， 即系同一个 case 嚟嘅， 系啦，点解我扯火 咧？你都蛊惑啦，好彩我哋冷静， 我唔系， 各方面都好，就系。 即系 争 少少啦，即 系 唔够中意。 最后就我话我对唔住，我而家暂时我真系唔想有任何嘅决定。我冇 say no， 但我唔想有任何决定。你过咗先。 say no， 我又觉得仲衰，即系我个人意见啦。 我只系觉得咁样会比较冇咁 留翻条后路，即系其实可能佢谂多一阵，佢又觉得都 OK 啦。 然后睇下个电话簿仔，仲有冇其他外协先？咦 ，Mary 都 OK， 拨个电话俾 Mary。 其实可能系有外协指数，即系 Mary 90，Michelle 68咁。 呢个故事叫踩多两脚， 唔系咁讲， 系啊。 好， 我哋以事论事。 咁个故仔就系咁样一个陷阱， 系 佢真系举家移民。 一定系啦，你都唔应我， 你都唔 OK 啦， 唔够一年就已经话俾我听结 咗 婚 啦，系啊， 我觉得呢好小事， 佢好好啊，我觉得咁样系啊， 系啊系啊， 佢系以咩啊？以目标为本， 系啊， 目标为本， 系 啊， 我又觉得大家开心啲。喂，仲有， 爽爽快快， 其实佢未必真系结婚嘅， 点解啊？ 呃你咯，断你咯， 哦， 你呢个 都咁阴谋嘅。 系啊， 即系想打击我，打折我，系咪啊？ 系啊， 点解你今日咁 阴谋？ 你心地咁唔好啊？ 我唔知咩事， 你会唔会咁谂啊？ 我唔会咯，我唔会。 喂，佢有晒人哋结婚相，有个有晒影结婚相 啊， 有个男方企喺侧边，搵企啲 friend 嚟， 唔系你 就 为 咗打击我。 即系其实就 系 想打击阿张张，系嘛？咁跟住等阿张张回头嘅时候，其实我未结噶，咁嗰啲啊， 我结咗啦，傻佬， 你会谂多咗 啊？ 唔会咯，我觉得。 跟住抱咗个 B B， 咦？ 但系我谂你应该 Michael 你有少戚戚然嘅，系嘛？即系我系搞错啊？ 再有一个后着，再有一个后着。几年之后咧，佢有一次咧打电话嚟，留咗喺我嘅办公室嗰个 voicemail。 嗯， 我系好想揾翻佢，即系叫倾下偈嘅。 系。 点知咧？譬如佢一二三四六七咧，第中间有一个字咧，俾个电流声 kick 咗。 哎呀，哇！呢啲真系好邪。 嗰个字系错嚟嘅。 我话打错格仔。 佢应该几个字？ 未必一個字咁少。 一句 sentence 裡面做個嘟咁樣端出個係咪粗口啊？ 所以 好大好大程度係咁啦。 失散好多年都冇再見啊！ 就係嗰個嘟，咁你 一個嘟破壞咗一段感情。 收服唔到啊！点解你咁开心？ 今日 咁悲戚嘅古仔，咁开心嘅你。 OK。 I've always run away from things that tie me down. My life I love, but love's not for me. I see my goal ahead.With nothing in the way If love should come Then I'll run away I've always been the type of man Who's dedicated to his cause And it's a lonely road I run But I'll stay faithful to my cause There's onlyOne About the path you're gonna take And you must take it win or lose And if you lose, it's your mistake There's only one direction So when the race is won And there's nothing left to do Alone again, but where are you? 动物奥运会嘅歌曲《Love's Not For Me》，十一点答成。 好，到我。因为既然你点唱啊嘛，系咪？ 系啊。 你点我要讲嗰个故仔啊嘛，浪漫故事。我到今时今日我都觉得真系好浪漫嘅。话说咧就系几多年前就唔讲啦。咁我有咁嘅机会咧就去到新加坡去登台。咁跟住去到嗰一边咧就因为我屋企人咧就有一啲嘅朋友咧就喺嗰边。咁佢就话如果系咁嘅话，不如你留低啦喺嗰度咧，佢带你去玩啦。咁就识咗咧当地嘅就系有某一个发型师。OK， 好啦，咁嗰个发型师咧就真系好好。佢夜晚黑啊，佢就会去车我去食饭。啦，带我买嘢啦，同埋嘅就系夜晚黑就安排嗰阵时候咧就好兴去 disco 嘅， 哇 系啦，咁你要谂下 disco 嗰个气氛咯，系咪啊？即系大家都纸醉金迷，扮到最靓， 有啲 饮少少 酒，有啲烟喷， 冇错，着到好行， 音乐喺度砰砰砰， 系啦，又饮少少酒， 好 high 咁样， 又靓仔，好多靓仔靓女， 好多靓仔，好多靓女，目不暇 给，见唔见到我啊？ 好彩见唔到，我去咗隔篱 嗰间，唔 系 破坏晒。 我隔篱嗰间撞你唔到，系啊！咁跟住我一去到嘅时候，觉得真系哇，好靓啊！啲人 系啊，嗰种气氛好放松。 嗰阵时候去 disco， 你去外地啱唔啱？仲有嘅就系你冇发觉嗰阵时候，我哋去 disco 所谓叫蒲啊吓，系以最好嘅状态噶嘛，系真系要化晒妆啊，着晒衫， 系一件事嚟嘅，系一件事， 系出去作战嘅状态嚟嘅。好啦。一去到嘅時候嘅話咧，咁跟住嗰位朋友咧就介紹咗當地嘅有幾個朋友啦，咁幾個嘅，我唔記得好似四五個到啦。咁就其中有一個咧就係、是、一位好有型嘅女仔，短頭髮，嗰陣就已經係鏟到 skin head，戴咗兩個好記得嘅，兩個好大個嗰啲金色嘅耳環。咁跟住咧就唔係成個有個耳環咁，但係佢夾嘅夾耳環嚟嘅。咁跟住我就覺得哇，呢個女仔好有型啊！咁跟住佢就介紹我啦，跟住大家又傾偈啦，跳舞啦，好开心啦！大约为期我冇记错嘅话，我应该留咗四至五日到啦。其实日日都系过紧呢啲好纸醉金迷嘅生活。 不过其实几开心噶，当年嗬， 真系好 好。 后生真系好中意呢啲嘢 即系日日朝头， 即系觉得自己有几下 活起活起来， 系啊，你真系觉得自己哇咩燃烧青春啦， 系啊， 讲咩咁跟住你就系每一日你就系朝头早要去啲好靓嘅地方度食个早餐啊，跟住你知道有一个人佢好中意你，佢系去 please 你啊，你要去边度嘅话，我车你去，我同你去，跟住就系哇过咗几日，我觉得好似系嗰啲。即系好似九个半星期嗰啲， 哇！ 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啊！ 即系冇咁绵羊嘅，但系个问题系，即系嗰只嘅就系有一个人，佢 please 你做乜嘢嘅话，佢都系希望你开心。好啦，咁跟住去到有某个日子嘅就冇啦，我听日要走啦。咁夜晚黑嘅话，大家就要去 disco 嗰度咧，有个 farewell 喎。 哇！ 咁啊，仲要系佢专登帮你搞一个 farewell 嘅 party 咁样喺嗰度嘅就系，跟住当然佢话俾我知佢对我点嘅睇法啦。到最後尾嗰一下，我先覺得係最浪漫。佢就戴咗嗰對嘅耳環咧，其實基本上我差唔多，我每一日見到佢，佢都係戴呢一對耳環嘅。跟住佢話俾我知，佢就剝咗一隻，佢就話俾我聽，呢一個耳環係我呢一對耳環係我最中意嘅。我而家送一隻俾你， 哇！ 一人一隻， 一人一隻。咁你就帶翻香港。咁如果我哋係有緣嘅，你下一次再翻嚟新加坡嘅時候嘅話，你見到我，你帶翻呢一隻耳環，我就明白你究竟係點噶啦。 哇！呢、這個我覺得真係 定情信物，定情信物。係 啦，我鬼見愁都未諗過呢啲橋出嚟。 你死唔死啊？ 係啊， 你真係會死啊！明唔明啊？係 啊，我絕對同意、啊。 就算有冇結果都好啦，佢、就一世噶啦，你一定會記得呢一個人嘅。 你拉開個櫃桶，仲見到一隻。 但孤单耳环 仲 摆喺柜桶， 仲喺度， 仲喺度，真系仲喺度。因为我觉得好劲啊，呢一下嘢，即系喺你人生里面，你试过系咪？你试过有一次系咁样嘅话，我觉得你好幸福啊，咁咯， 即系佢等你翻嚟， 佢等你翻嚟，系啦，你俾个答案，我就系你将个耳环。帶起佢係啦，你見我嘅時候嘅話，咁我就明白你究竟係點噶啦，咁咯，咁當然到最後尾嘅時候冇啦，我冇再翻去，咁呢件事已經完咗啦。 你有冇攞起個耳環？有冇諗過啲乜嘢嘢先？即係曾經有冇諗過啊？我翻唔翻去咧？再帶唔帶？ 有掙扎過， 去過。我好記得嘅，喺當日嘅話咧，其實又咁啱得咁巧嘅話咧，我哋喺嗰個 disco 裏面咧，係聽緊呢一隻歌曲，呢一隻歌曲就係九個半星期裏面嘅其中有一首嘅歌曲，我自己好中意，我覺得即係佢嗰種激情啦，嗰種熱情啦，嗰種嘅就係焚燒緊嘅大家嘅一種愛啦，係啦，我覺得喺呢一首歌曲裏面嘅話，就真係表露無遺咯，所以其實我每一次我聽呢一首歌嘅時候，我就會諗起呢個耳環。好多謝佢向我告白，你明嘛？但係當然喺今日喺3月14號嗰陣時候，我講識俾你聽嘅就話，唉，真係有啲嘢係會有緣，但係無份嘅。 纯白，你正解睇下自己个样 啊，好惊啊！头先我玩个密室逃脱游戏，点知一入到去咧就好惊，好惊！ 密室逃脱游戏可以玩玩下，不过密闭空间工作就唔系讲笑啦。能够遵守工作安全稳阵，保障工人安全，就值得向明日干杯。大家想知多啲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守则，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密闭空间工作危险多，切勿掉以轻心。我系 Becky 李碧琪。 好啦，稍后时候咧，又会呢个即安剧喺呢个节目里边出现嘅。咁啊，翻嚟咧，继续一阵间咧，马小强先生讲佢嘅。 我好似好沉郁啊！ 唔紧要，你去第二间 disco。我真系唔使 听 你， 肯定系同一间，我认得你。嗰间好多靓仔靓女啊！嗱，你讲错嘢，我知道我认得你。 好啦，翻嚟继续分享。 你着件牛仔裤啊，系咪？ 姑父的故事，而家先咧十一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相关法案委员会连续第七日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今早审议政府提出的修正案。不少议员认为政府提出的修订可以令条例更清晰，予以支持。其中就潛逃者方面提出修訂，將發出手令後的六個月期限已屆滿一項刪除。至於政府提出的修訂，在與受禁組織相關的罪行中加入影子組織條文。新民黨的葉劉淑儀質疑，若果有關影子組織沒有註冊，只是在網上平台運作，政府怎樣處理？處理律政專員蕭文璇說，只要是一班人以共同理念和目標宣傳或籌款，即使沒有註冊地址都可被視為影子組織。蕭文璇又說，即使影子組織刻意和原來被禁的組織切割，只要運作和原來被禁組織相似，保安局局長仍可發出命令禁制。消委会测试市面15款安抚奶嘴的样本，售价由26至329元，发现其中6款未能符合欧洲标准安全要求，提醒家长留意潜在风险。消委会指出，大部分安抚奶嘴夹由一条连接带和夹组成，安全測試包括評估產品是否太小令嬰兒有窒息風險，結果顯示8款符合歐洲安全標準，另外6款未能通過安全要求，存在窒息或者前頸風險，相關結果已經轉交海關跟進。消委會說，本港現時未有就安撫奶嘴夾訂定特別的安全要求，促請生產商盡快改善產品設計，嚴格控制生產流程。另外15個樣本中有7個同時被判斷為玩具，測試顯示全部合乎歐洲玩具標準的安全測試要求，不過部分樣本的標籤資料較為簡短，應該予以改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大致多云，周末至到下星期一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天气较凉。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09点，跌73点，成交金额5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4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90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7.23元，跌9仙； 腾讯控股288.8跌个八，恒生中国企业59.96六升两仙，阿里巴巴73.5跌五毫，比亚迪股份213.2升3.8，药明生物17.1跌一毫半，中海油17.88升三毫，信达生物41.1跌2.7毫半，美团93.9跌四毫半，友邦保险62.05仙跌咗2.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1，日元147.83，瑞士法郎0.879，加元1.348，人民币7.192，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8,652，跌43，港金报20,270，升1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71.32，卖出2,171.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同你睇翻出面最新交通情况，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稍为车多。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尖沙咀嘅金马轮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金马轮道去弥敦道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同样咧都系尖沙咀区噶。尖沙咀的加兰围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加兰围的全线是需要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方向、狮隧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小濠湾去机场。咁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当控制车辆系违法，可被判监、罚款同停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Windy 詹天文。殷济宇、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无论系唔知定系唔小心，如果冇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佢哋嘅制成品，例如兰花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000同监禁10年。有啲物品好似象牙咁，更加系严禁进出口噶。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啲。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1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到下昼1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你唔足 少少， 好大压力咧。 我使惊你，因为咧今朝我睇到阿瑞个题目咧，白色呢个情人节咧，我即时真系叮一声谂起呢一个，哇！原来当年真系辜负人咧，其实真系好唔系几好，我觉得佢 好差好冇品嘅、 嗯， 但系当时年纪 有报应到而家系咪？ 系啊，应该未完啊， 掉都掉咗咁多年， 系啊， 掉咗咁多年， 点知掉啊仲要抌堆 抵你死啦！ 你咪多掉翻堆啊！ 所以而家我想咧还翻俾佢啊，因为。 啊 唔係，即係係啦，講翻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啊？ 可以，可以，可以， 辜負啊嘛，等我哋學下嘢啊嘛， 學嘢學唔好辜負 你啊！你話你唔識咩叫辜負啊嘛？ 唔係要講俾佢聽，然後等佢 醒定啲， 即係睇到我咁嘅報應咧，佢會 就唔好好似你咁掉足咁多年，我哋知道 會醒定定。 發生喺幾時？ 話都好多年前嘅啦，嗰次自己有個女朋友嚇咁啊。闹得唔系几开心，咁、 嗯、 就闷闷地啦。咁、嗯、啊，跟住去一个朋友屋企玩，咁啊介绍咗女仔俾我识。 哇！你 去咗朋友屋企玩， 系啊， 佢屋企有个女仔， 系啦、啊，即系成班朋友咁啊。佢唔系专登介绍俾你做女朋友嘅，系啦、 哦。 咁、啊、我譬如话我去到你屋企，或者去到阿咪咪屋企， 成班人 女仔系啦， 其中有一个女仔 系啦。咁啊，介绍识、嗯、你知啦，我即系。 哦，对唔住，我差啲跟住咧。咁当时你嘅拍紧拖嗰个系咪仲有噶嘛？即系你先有 唔 开心， 系啊系啊，即系大家唔开心啦。总之，如果女仔真系几靓噶，系啊。 边个嚟 仔 啊？新 个女 仔， 好靓好靓。咁你知啦，成班 可唔可以形容啊？即系似啲咩样啊？ 朱咪咪、 陈发勇， 哇，又系呢只短头发， 系 个性嘅， 系啊系， 好爽朗嘅 陈发勇。哇，原来你朱咪咪你， 我觉得好。 陈发唔系啊，朱 咪咪好靓 啊， 后生系啊， 后生 好 靓 好靓好靓， 系 啦系啦。啊，我觉得 性格好好啊， 好爽朗，即系呢个女仔，新呢个女仔咧，头发短短咁啊，好似个男仔咁样，大天大发，好爽朗，我觉得好咩嘅。 咁有冇 click 中啊？ 有啊，咁因为佢话原来佢啱分开咗，系啦，咁啊，所以跟 疗伤期 系啦，朋友喺度玩，完全冇嘢噶，冇，我冇。 我唔怪你，如果你成，如果你成功而入到啊，我唔怪你。 咁后来即系几好玩啦，咁得闲出嚟倾下偈，饮下茶啦，咁样。 多数都系你约佢啦，系嘛？ 佢约煲芙都有，即系佢约我约佢啦。然后一日佢话俾我听，佢身体有啲问题，入医院。咁咧，佢系同佢妈咪住嘅啫，即系两个人嘅啫，吓。就冇其他屋企人， 唔想佢擔心， 系啦，咁淨係話 俾我聽，可唔可以陪佢阿媽？ 即刻反台， 嚇，唔係嘛？ 陪阿伯母，係照顧下佢 個女， 揼下骨啊咁樣。搓下额头啊！ 我觉得咁 煲啲饭俾佢食啊，系啊，佢入医院啊嘛，叫你陪阿伯母有乜问 题？严重警告你哋两个， 喂，照顾落而家你入制， 好咪 吓？ 我想 你随缘人哋个女人， 你 拣嘢做，拣嘢做。 喂， 嗱，饭我食，碗我唔使嘅吓，冇错啦，我净系食饭嘅啫。洗碗嗰啲你揾地覺得掃地嗰啲啊， 爬兩頭飯好應該啫， 飯都未爬要我洗碗，咁傻噶？ 仲要兩錢都 唔係試你啊嘛， 係啊， 咁就好開心。 我覺得個故事係咁樣完得啦。我觉得佢会烂尾嘅，再讲落去，你觉唔觉得？ 我唔知 道。系啊，你有冇播 YMC 啊 ？YMCA， 我又为歌你 唔需要。咁啊，跟住，佢觉得好开心，我同佢一齐。因为唔系 啊， 系佢阿妈觉得你好开心，氹咗佢好开心，引到伯母咔咔声笑。啊，你后生仔都唔错，啲后生仔唔错。咁点啊？ 陈发勇就 我和伯母的一段情，要估你我和伯母的一段情， 几好啊！ 我冇， 你所以今日告白啦， 老年时 头发甩晒，须亦渐渐白，点啊？ 点啊？ 你谂到未啊？你作到未啊？你个古仔， 我觉得你哋两个好卑 鄙。 哦，你而家觉得我哋两个咩？头先你踩我踩得咁开心，去哥。而家你觉得我哋好卑鄙？你而家明白我的感受， 好卑鄙。 你谂人哋几难受，你冇出声啊？ 系啊， 好似你 唔踩多大力啲啊？细哥啊， 痴心错付 有几啊？ 唔系佢未讲完， 白帽 你翻嚟继续。 身去为时日远飞，我却一渐痛苦，全为我已心情错付。难道我不值一顾？我此生给你来付，情被创伤，爱也尽被染污。明白爱情总是错误。正如我睇呼，不休的冷漠在我心痛处在乎，独个自离别去，横竖情已四枯，一生孤寂，痴心错付。谁令我伤心地追悔？这颗心身去为伴，时日远飞，我却一渐痛苦，全为我已心情错付。难道我不值一顾？我此生给你来付，情被创伤，爱也尽被染污。明白爱情都是错误，灵魂如随梦去。正如我睇呼，不休的冷漠在我心痛处在乎，独个自离别去，横竖情已四枯，一生孤寂，痴心错付。灵魂如随梦去，正如我睇呼，不休的冷漠在我心痛处在乎，独个自离别去，横竖情已四枯，一生孤寂，痴心错付。 嗯，呢、這个故事咧未发展完嘅，咁啊麻烦啦，阿男主角。 系啊， 其实咧，即系我依家平复翻下心情先。 系系 咁后来个女仔冇事出咗院啦，咁佢觉得同我一齐好开心。 嗯哼， 佢话佢都想搬出嚟住。 嗯， 佢中环，因为佢嗰阵时喺嗰头翻工、 嗯、 就问我同佢一齐住好唔好？ 嗯， 我话 咁主动嘅。 系啊，我话 你哋咪发展到好 朋友， 其实只不过系想佢教 一齐住、啊。 咪得啦 ，anyways， 咁佢就话陪我一起住好唔好？我其实真系心大心细， 点解咧？ 因为白母， 因为答白母问题， 要求佢 白母佢自己住。跟住我话啊，谂下先啦，因为 其實我亦未去嗰邊，未去到咁惡劣話要分手。 哇！你好渣男啊！ 喂， 你 絕對係對唔住你哋嘅。其實咧，又唔可以話佢係渣男嘅。因为其实嗱，佢嗰边真系冇分手，但系唔开心啊嘛。咁呢边又遇到一个好似倾得埋嘅， 系啊， 咁解啫。 不 过 你就要好快，你好快作出决定啦。 系啊，原来佢就吓搵东屋啊，好好呢样好嗰样咁。 咩好呢样嗰样啊？ 即系又话窗帘布啊，又呢样。 即系佢搵埋地方啦。 系啦。 吓你唔表态啊？ 系啊，我所以我就系觉得好衰咯。 痴心错付嘛。 系啊，原来终于有一日佢叫我喂去边度买啲咩，我好记得一袋就系洗衣粉，另外一啲就屋企嗰啲嘢。然后我行过 K K， 砰，成袋洗衣粉烂晒，飞晒出嚟。 有咩寓意啊？呢个 好理啊，我觉得。 我于是我就觉得，哎，算啦，我唔 一拍两散咯。呢个就 我唔想好似即系咁快要攞住啲洗衣粉。 咁如果唔跌翻，你就唔会呢个谂法噶。 哇！你凭咩啊？ 即系你唔想咁快过呢啲。 我凭个女仔系外貌协会嘅荣誉会长。O K， 讲完。 O K， 系你就系因为嗰个洗衣粉 跌落 提醒你 嗰 一刻你醒啦， 你唔中意呢啲生活 系啦， 系 啦，觉得自己咁论尽。 你同边个过活？你都要买洗衣粉噶。你而家有冇买洗衣粉？ 咁论尽，跟住你只知佢谂多咗，跟住阿会唔会先妻啪又入翻医院咧？ 喂，佢分手嘅藉口，分手嘅原因系因为一袋洗衣粉。 咪系咯。我都话你继续作啊你继续作啊你继续作落去啊！ 如果你写片完，而家咁样写，我就搣咗佢。 咪就系咯，嗱都话噶啦，头先个故仔咁完咗咪好咯。你做咩又要叫佢继续讲咧？ 我点知因为袋洗衣粉而分手啫？ 呢条友， 唉真系， 唉真系嬲啊！好 ，OK， 好， 完啦咪？ 系完啦， 阿李婆讲先。 好啦，嗱冇嘅，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谂到只歌，但系我要借，突然之间， 好啊，好啊。 咁啊，其实我觉得今日喂白色情人节啦，其实意思嘅就系喺2月14日啊，有人。向你表白，跟住你喺过咗一个月之后嘅话咧，经过你自己嘅深思熟虑嘅话咧，喺今日3月14日就回应人哋，系咪？ 系啊， 我觉得我就喺等候，其实系好浪漫嘅。咁我亦都觉得感情，诶，嗰种煎熬系好。是好正的，即是你在个锅那里炸是啦，自己又想，我觉得就是感情其实是真的需要一些留白，一些等待，一些时间去沉淀。我觉得挂念啊思念啊，这些真的很舒服的。所以在这一段时间的话，我觉得是很属于你们两个人的，是吧？他等着你的答案，你自己在这里想着。 你 说 我和马小强 其实我等着你。 你都可以的，如果你不是觉得太难受。 都难 受。个人的。咁所以我覺得就話，我曾經我聽到有一個人咁講，佢就係話啊，其實咧好多時候咧，點樣先至係代表住我哋會喺一齊咧？佢就話你要諗下，一日裡面嘅話，可能係喺呢一段時間嘅話，你正喺度諗緊我，我正喺度諗緊你，我哋咪喺一齊咯。LA is a great big freeway. The truth is, unlike you, I never expected a thunderbolt. I always just hoped that I'd meet some nice, friendly girl, like the look of her. Hope the look of me didn't.Make her physically sick. Then pop the question and settle down and be happy. Work for my parents. Well, apart from the divorce and all that. Many girls have come to you with a line that wasn't true and you just passed them by. Now you're in this room to win and their lies don't. You fool 头先马小云你嘅即系疑似一句答案前咧，有时咧，可能男仔同女仔睇唔同嘅、 嗯， 男仔睇咧就会有时觉得系有啲无奈啦，即系作唔到决定或者比较优柔寡断啦，类似咁 样。保飞， 因为我讲我自己啫，我唔系话你。 你哋两个都系水兵斗 海军， 海军啫。 咁咧，话说好多年之前咧，因为某一个节目啦吓，即系 三个节目的三 系啦，咁就好多。你要我帮我补答我古仔啊？ 梗系啦， 咁咧就好多嗰啲大学咧，咁啊突然之间咧，成日搵我哋做 talk 啦。咁我记得嗰阵时 咧，好开心啦。 冇咁开心嘅，都系做下嘢啫，即系去 系开心啊，开心啊，开心啊， 系啊。 咁 可以走出直播。 有一次咧，就做完一个 talk 之后咧，忽然之间咧，啊，应该话喺嗰个联络上边咧， 系 有个即系负责嘅女仔咧，咁就交换咗电话咁样，因为佢都要知道我电话打俾我啊，叫我记点样约咁样。咁就突然之间有一日打俾我咧， 约你去街， 直情话喺我屋企附近个公园。 哇！ 咁 样 咯，系啊，咁我有少少突然之间系觉得系好突然嘅。 佢约你做乜嘢啊？ 倾个偈咯，即系有啲人问下我人生嘅问题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咁但系嗰阵时咧，我系即系已经有一个固定嘅女朋友嘅，咁所以 有几多个固定女朋友啊？ 一个。喂，好咯。 我听唔清楚，大佬。 跟住咧， 唔好嬲。 头先嗰个 撞笼佢撞笼 位，我真系听唔到吧。 咁第一次就倾下偈啦，冇所谓啦，喺公园坐一阵。但系嗰个感觉， 所谓啦。 对于我当时嚟讲，都有少少 飘飘然， 唔系飘飘然啊， 罪恶感， 有少少罪恶感。因为我已经有个女朋友啦嘛。 系， 除非你对佢有啲咩嘅啫， 有下场咩？否则唔会有罪恶感噶。 我唔会、啊， 但系你觉得一个人如果 喺公园， 如果一个人如果同你冇谂住系发展，佢唔会成日走嚟你屋企附近公园玩。 成日啊！ 几次啊？到第三次之后，我就话：诶、不如系啦，以后有啲咩电话倾啦，咁样啦。 哦，呢啲 case 好湿碎啫。 我知你好多嘛，你成日会快乐咁重，日日都有人向你示爱。 你有约人哋去公园，你有啲阿爸去捉棋啊？ 打太极， 你唔好当呢啲都系、啊。 星的光点点洒于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偏偏今宵所想讲不太易，迟地望你想说又复迟疑。秋风将涌起的某夜，遗留他的窗边有个故事。孤单单的小伙子不顾寂寞，徘徊树下直至天际露月夜。东风吹走几多个月夜，为何窗面的他欠缺注视？合于窗扉小子写的爱无字，完全没用像个飘散梦儿。今宵的小伙子倾吐憾事，谁人痴痴的要再听故事？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儿。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笑字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我爱上你，偏偏你不知。春风轻吹点点火花趁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终于倾出这小子的往事，长年累月为你怎再支持？今宵知否对你的暗示，为何真的将它当故事？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儿。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小字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爱上了你，偏偏你不知。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百次，每晚也去等因我极心痴，可不可合力延续这故事，延续这片爱意，一生两心意。 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小事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爱上了你，偏偏你不知，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百次，每晚也去等。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卖茶叶蛋的老婆婆。曾经有一段日子，陈先生因为牙齿有事，要去好多次牙医那里看病。他每次去都经过一条天桥，先去到这个牙医的诊所的。天桥上面啊，次次都见到一个咧，对佢行唔到噶咯，仲睇唔到嘢嘅老伯伯喺度乞钱。仲其中有几次咧，见到个老婆婆慢慢慢慢行埋去，俾啲钱同埋俾袋面包呢个老伯。可能都市人见惯咗呢一种嘅人啦，所以好多人都系行过，但系冇摆低钱嘅。有一日好大风啊，陈先生又经过呢条天桥，又见到个老婆婆啱啱行埋去，攞咗10蚊嘅纸币，想摆落去呢一个失明嘅老伯伯个兜嗰度。点知一摆落去嘅时候，风嚟拂一声，将一张银纸吹走咗。老婆婆唔知点好啊，望过去啊，越吹越远。哎呀，仲有人执咗袋完走咗添，冇咗。可能嗰个失明嘅老伯伯都感觉到成件事啦，就话啊，头先好大风啊。是不是吹走了啊？如果吹走由佢啦，当系俾咗我啦，多谢晒你啊！老婆婆跟住话唔系，一吹吹走咗，不过执翻啊，俾翻我啦，嗱，俾你啦。跟住喺自己嘅袋度揞另一张10蚊纸摆低。呢、这个老婆婆其实就喺唔远嘅地方卖茶叶蛋，只一个露天嘅小贩嚟，每日赚到几多钱，大家心里有数啦。望到呢个情景，有啲行过嘅人都默默咁揞出自己嘅银包，俾钱呢个老伯伯。嗰日，陈先生心里边有一种嘅暖意，因为佢知道呢个世界上有钱人未必一定会关心穷人，穷人好多时都会关心穷人。后来又过咗一段日子，佢再经过嗰条天桥，那个老伯伯已经唔喺度啦，而个老婆婆仍喺原地卖紧佢嘅茶叶蛋。每次经过呢位先生，阿陈先生都会帮佢买茶叶蛋嘅，因为佢相信呢个婆婆系值得人哋去光顾佢，为佢继续打气，希望喺呢个世界上带嚟更多暖意。有一日买完茶叶蛋之后，陈先生就问：系咧，嗰、那个老伯伯你识唔识噶？唔见佢嘅？婆婆摇摇头话：冇啦，呢排都冇见佢啦。在这个世界上，爱是一种良药，爱有阵时就在这个冰冷的世界平添少少的暖意，你可以付出吗？ 知道。 但我心知终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低旅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伴到老，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街旅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觉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街旅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凭着爱只管一生磨练到老。 寻找爱的故事，一支木拐杖。陈先生是一个生意人，他赚很多很多钱，生活过得非常之好，他觉得人生应该是这样的。为了钱，他曾经做过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欺凌过弱者，出卖过朋友，牺牲过很多人的幸福，但是他觉得不紧要啊，我赚到钱咪得咯，赚咗好多钱，但系佢系孤家寡人，冇咩朋友，亦都冇屋企人。佢屋企门口有个邮箱，长年冇人寄嘢俾佢，已经生晒锈噶啦。耐唔耐先有得嗰啲派传单，都系啲广告寄嚟嘅。佢嘅朋友、佢嘅亲友一直已经唔记得咗佢。陈先生唔在乎，佢觉得我咁多钱，我自己享受咪得咯。你哋唔识我唔紧要。后来有一日佢隔篱搬咗另一位邻居嚟，咁啱又系姓陈。听讲呢位陈先生喺国外做医生，而家退休翻嚟呢度住嘅。佢观察过，另外呢位陈先生，都系普通一个小老头啫，平日喺花草树木之间喺度剪下草，冇乜特别。但系奇怪嘅就系呢位新嘅邻居咧，门口啲邮箱成日满嘅，好多信，好多时仲有啲包裹添。最弊两个人都姓陈。好多时咧都会寄错咗，寄咗嚟你嗰度。啊，呢位老先生就话：啊，成日都寄嚟我呢度嘅，点解佢咁多信嘅咧？佢望过好多信，都系由好多唔同嘅地方寄嚟嘅。到底咧佢咁受欢迎嘅？慢慢佢越嚟越唔开心啦。有一次有个包裹又寄咗嚟佢个门口，佢睇下，哦，系日内瓦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寄嚟嘅。 到底系乜嘢咧？佢拎翻俾佢个邻居，个邻居笑笑口，拆开，哦，系一支木拐杖，唔系好值钱，但系都几靓。仲有一张相，有个年轻嘅女客人企咗个飞机侧边，写咗个名。佢就问啦，啊，好奇问下，你识得佢嘅咩？跟住嗰个邻居就话啦，我唔识噶。咁点解佢会寄嘢俾你嘅？哦，因为好多年之前，我曾经做义工，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在非洲原野上边救过好多生命垂危嘅黑人小朋友。我唔记得佢哋嘅名啦，甚至都唔认得啦。佢哋而家都长大成人。陈先生望下佢邻居嗰啲照片，男男女女不同肤色，面上都系挂住笑容，好多谢呢个邻居嘅无私嘅帮助。翻翻自己屋企之后，陈先生坐喺佢个豪宅里边，谂下谂下，突然之间喊起上嚟。佢工人好奇怪，就问：哦，咩事啊？陈先生话：我觉得好寂寞，我想要人哋送一支拐杖，一个木拐杖俾我。佢工人就话：嗬，先生，你咁有钱，随时都可以买到啦。陈先生拧一拧头，喊得更加伤心。世界上好多嘢好平常，但系无价，唔系用钱可以买到嘅。由嗰日之后，陈先生做咗好多善事，寄咗好多信，里面都有支票，俾好多嘅机构，希望帮助佢哋。日子一日一日过去啦，佢嘅邮箱开始多翻好多信，多翻好多朋友嘅问候。佢同佢嘅仔女都慢慢有翻来往。终于有一日，佢收到一个遥远国度寄俾佢嘅包裹。上面是一支拐杖，多谢他的帮助，多谢他的捐赠，希望他喜欢。慈爱关心可以感染旁人，有很多东西不是钱可以买到，但这样的价值是没有东西可以比拟的。 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怕观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啊，不见朗月，到我迷途有声，啊，荒野路伴我独行是流萤，终不独行，沿途寂静，似只有呼吸声。去山径，踏过荆棘，苦中找到安静。踏过荒郊，我双脚是泥泞。满天星光，我不怕风正劲。满心是期望，过黑暗是黎明。啊，星也灿烂，伴我夜行，给我影。啊，要找理想，理想是和平。寻梦 走，崎岖险境。 传承盛世，盛世传承， 好正！ 香港文化博物馆将会举行合资大姐金融百年诞辰纪念任哲雕塑展，展出由中国知名雕塑家任哲创作的22件金融经典作品人物雕塑以及雕塑手稿。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传承盛世，盛世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地球有咩事吓到面青口唇白？你只系睇下自己个样 啊！好惊啊！头先我玩呢个密室逃脱游戏，点知一入到去咧就好惊，好惊！ 密室逃脱游戏可以玩玩下，不过密闭空间工作就唔系讲笑啦。能够遵守工作安全稳阵，保障工人安全，就值得向明日干杯。大家想知多啲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守则，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会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密闭空间工作危险多，切勿掉以轻心。我系 Becky 李碧琪。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那练习拍多些幽默感，这样才追到女仔的嘛。咁另外呢，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啊、买鞋呀、啊、买衫呀、啊、买水晶呀、啊、连乜都买呀、啊、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晏昼1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12点半，《风骚快活人》啦，先系12点半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委会检视市面上6个手机品牌同11个耳机品牌的售后延长保用期，同埋保用期外的维修服务范围同埋收费等资料，发现手机的延长保用计划，不论是收费、维修费和购买时限，都存在颇大差异。消委会检视了9款智能手机，售价介乎2699元至到15988元，全部保用期只有1年。保用期内一般免费维修，只适用于非人为因素或者意外所致的损坏。 如保用期内手机屏幕破裂，维修费介乎483至5777元，分别占手机建议售价大约18%至36%。另外，即使消费者参加延长计划，亦不代表可以无条件免费维修。至于11款有主动降噪功能的无线蓝牙耳机，消委会发现售后保用期差距甚大，由12个月至3年都有。伊斯兰斋戒月展开，警方说为配合信奉伊斯兰教人员守斋戒月，会根据情况和需要尽量分配合适岗位。新加入警队驻守黄大仙警区军装巡逻小队的沙马获安排在报案室处理后勤职务，另一警员隶属油麻地分区军装巡逻小队的阿南文说，在斋戒月无需安排转换岗位，又指去年斋戒月期间曾经拘捕一名疑犯，返回警署时已经接近开斋时间，获上司安排先进食再完成其余工作。巴基斯坦籍的阿南文和沙马同样是透过参加油尖警区保释计划加强中文能力，继而对警队工作有兴趣并成功投考。计划自2013年推出至今，有超过800名学员，超过50人加入纪律部队，警队占29人。央视新闻报道，一艘福建渔船在东定岛附近海域沉没，船上6人至今有2人获救，仍有4人失踪。台湾传媒报道，两岸目前正是联合搜救，大陆方面派直升机、海救船和海巡舰，台湾海巡署亦都派出4艘船参与救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周末至下星期一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天气较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84点，跌97点，成交金额6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4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90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7.21元，跌1.1元；腾讯控股288.8元，跌8.8元；恒生中国企业59.92元，跌2仙；阿里巴巴73.55元，跌4.5元；比亚迪股份213.8元，升4.4元；药明生物16.98元，跌1.52元；中海油17.84元，升2.6元。友邦保險61.95元，跌2.9元；信達生物40.9元，跌2.95元；美團93.75元，跌6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21，日元147.94，瑞士法郎0.88，加元1.348，人民幣7.192，英磅對美元1.279，歐元對美元1.094。澳元兑美元0.661，新西兰元兑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8705点，升9点。港金报20270元，升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71.05美元，卖出2171.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罗毓怡。 海伦。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 马伊琍、白宇领衔主演。 你是话家 姐同时要做江二姐同方正辉啊？ 系啊，做咩啊？ 出嚟有嘢同你讲啊！ 男音咁紧张，究竟佢做咗啲咩呢？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我个女交俾你啦，我层楼都交埋俾你，验啦。 阿爸你放心，我会揾注册检验人员去验楼。其实就算冇收到屋宇署嘅法定通知，业主都应该定期安排验楼噶。 记住要跟强制验楼计划嘅规定做、哦。 知道，我仲会配合屋宇署嘅审核视察添。 咁我就放心啦。 定期验楼，安居乐无忧。详情浏览 bd.gov.hk。 大家好，我系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系好简单嘅咋，生活嘅情趣要自己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晏昼1，风骚快活人， 做只猫，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Eric， 你好啊，多谢 Eric， 你好，你好，系好啦，唔好意思，我哋嘅 pet pet 时间啦，今日系咪想讲一啲煮嘢食俾狗狗嘅问题啊？ 是啊，我其实今个月今你我都做咗好多年呢个节目啦，同埋有时又做电视啊，又上网啊，好多嘢嘅。咁我有个有一样我成日都想做，不过咁多年冇做。我私底下好鍾意煮嘢食嘅，都好想做个烹饪啲。 狗厨师。 好呢，我就做啲点解要做个兽医呢，咁就变咗呢咁多年呢。 耽误咗你嘅厨师嘅。 我你哋都学咗好多嘢啦咁多年。咁我想问啦，咁我平时嘅食嘢嘅 recommendation for 猫狗系乜嘢？ 你唔好俾佢食嗰啲人食嘅嘢， 你好似提过净系食狗粮、猫粮，唔好俾啲 extra 嘅嘢嘛，系咪？好似类似 啱啦，所以变咗咧，又好有严重嘅利益冲突，我又唔可以讲下 recipe， 不过咧就因为同呢样嘢讲系有冲突，不过我呢样嘢系今日咧，我就想讲下嗱，事实上。我哋系唔系可以煮嘢食俾嘅狗？ 其实对唔住，多啲嚟，我想讲一样嘢咧，即系你都系后生嘅，但系以前咧嘅、以前养猫养狗人咧系点样？你知唔知啊？我屋企咧，唔系啊，系将自己屋企系啊食剩嘅嘢， 猫就冇晒啦， 猫咧食嗰啲鱼骨啊、鱼头啊嗰啲，佢又唔会有事喎，唔会啃亲 嘅。有事， 有啃亲嘅。 嗰时猫好短命嘅，梗系有事啦。 系啊， 系啊，即系我冇话，冇话 嗰时候匿埋。 因为以前冇猫粮狗粮噶嘛。 30-40年前，佢哋依猫狗咁样食啦。我翻嚟香港20年前啦。见即系话呢问啲人问我只猫几多岁，狗几多岁，我都同佢讲话我8-12岁啦，或者而家行行呢度12岁，所以嗰阵时仲咪系短命啲嘅，所以又 即系而家长命咗系嘛，咁样而家 长命咗，长命咗，因为嘢食好咗，同埋医疗好咗啦。咁啊，讲翻今日嘅话题啦，咁就今日咧就事实上可唔可以食啲人嘅嘢食？咁你可唔可以煮嘢食俾佢咧？简单讲，答案咁佢梗系可以啦。OK， 即系如果一間公司可以做，你自己都做到，不過要擺好多心機啦。咁有啲風險嘅，咁我哋講咗啲風險，我哋先至 caveat 咗成件事。咁我哋先至講可以煮咩食。我今次咧就會好 specific 啦，唔好講話你上網睇啊或者咩，我話俾你知可以點樣整啦。咁就嗱就第一樣嘢咧就如果長期食啲唔啱嘅糧咧，少少錯都好咧，就你會有營養不良噶啦。你只狗就長遠會影響噶啦。所以 營養不良啊， 即係譬如你唔夠乜嘢都好啦，樣樣都緊要嘅，鹽又好。 糖又好，乜嘢都要少少，所以变咗咧，你唔够一样嘢，一日两日冇所谓，不过长远唔够就唔得啦。 其实狗食唔食得盐噶都咧， 个答案系要一定要添，同样一样嘅，不过好明显太多就唔好啦。对个肾唔好嘅，其实佢嘅肾，其实你可以话因为佢短命啲嘅肾。敏感啲， 但我点知俾几多盐啊？人食嘅嘢我就识，即系自己试下啫。 大多数你认完全唔使加盐嘅，佢因为佢效果好过我哋咧、啊，其实佢乜嘢盐都唔使加。我哋食盐系因为唔加盐唔好食。 嗯 ，OK， 系啦，我哋都唔应该食得咁咸嘅。 系 咁样就啊，好明显有啲材料唔可以用啦，因为对只狗有毒啦，容易污染啦。点解我成日都话你喂人食嘅嘢咧？好容易嚟睇多啲醫生咧，係因為佢好多時係成件事污糟咗，或者個煮食個過程或者運送過程、儲存個過程中污糟咗，有細菌、有寄生蟲、有剩啦。同埋好明顯咧，你煮即係其實好多時唔係平啲嘅，好似香港人咁樣，好多時你屋企煮可能仲貴過出街食個快餐嘅。OK， 咁樣就同埋時間同埋金錢同埋所以呢啲嘢就讲咁你咁可以煮有咩好处啦 ？OK， 咁咁煮嚟做咩嘢咧？讲咁多，其实你 可以控制佢嘅营养吸收咯，得好啲咯，均衡啲咯。 可以咁讲系啦，有时有啲新鲜嘅嘢咧系容易啲吸收啲嘅。 嗯， 就睇下入边煮熟咗成啦，咁样就你多啲控制 over 你个材料啦 ，OK，、即系唔系话喺狗粮啲材料系唔好，其实对只狗可能真系冇分别。 嗯， 不过咧就好明显你可以买首选嘅嘢啦，你可以使多啲钱去做一样嘢啦。有时会有特别啲狗有啲肠胃敏感啊、皮肤敏感，或者你可以为啲而用呢个方法去学改变啲材料，睇佢敏感乜嘢啦。同埋好多时系纯粹嗰个你做嘅主人你 enjoy 嘅啫。 嗯 嗯。 系咪？呢个都好 情生活情趣，因为自己煮嘢俾啲狗食咧，好似即系窝心啲咁啊，系咪？ 系啦，啱啦，所以咧就我认为，所以今日我或者讲下，我可以做嗰个系盐加两茶匙嗰个角色啦。咁你可以整啲嘢俾佢食嘅，咁我俾啲例子啦。呢啲系一个唔啱个只只狗，我俾几个 example 系，譬如系成年狗同埋一个老犬系有咩分别咁样啦。 好啊。 咁咧就譬如咧，我就呢、這个就系一个鸡肉同埋番薯嘅 recipe。我都试过只煮俾我。 好食喎，鸡肉番薯。 咁点煮法？ 咁就话系开佢啲 recipe 系都几简单下嘅，其实就因为你唔需要煮，冇咩烹饪，佢唔需要 plating， 唔需要整得好靓，所以咧就嗱呢只鸡胸肉冇肉冇骨冇肥冇骨嘅冇皮嘅，咁就咁斋肉啦，咁就两只咁样啦，咁就一杯嘅番薯啦，番薯咁样就煮熟晒佢，就免试咗佢，即系解变咗咩？ 打碎佢 系啦，咁样就同埋半杯金笋，就打碎佢，同埋你用啲豆角又得，或者荷兰豆又得啦。咁咪睇下你買到咩嘢，又係煮熟咗，又係打碎佢嘅，咁樣就加埋兩羹油 ，OK？ 咩油啊？ 橄欖油啦， 橄欖油， 橄欖油啦，兩羹係啦，兩匙羹，咁咪撈勻佢，依個就係一個，咁你就可以分 portion， 咁依一個有咩啊？即係 example 依樣嘢俾咩營養你只狗啦，就有因為有啲瘦肉喺度啦，就破你嘅肌肉個發展啦，就咁啊，金筍對隻眼好，番薯就纖維啊 A 維他命 A 啊 C 啊 B 六啊豆角又是一个好的货，有蛋白质fiber 有剩的嘢啦，所以呢一个就是你见咧 balance of 蛋白质同埋淀粉， 你齐晒噶咯， 好似好味添啊！ 我觉得人食仲好， 系 啊， 我想食系咯，听你咁讲都想 乜嘢调味品都唔落得， 唔系我个兜咪落少盐咯，咸牛狗 啊， 兜咪 好食喎呢个， 系啊，一齐食咯， 就不如试下 B B 量多啲啦。你谂全部都面试晒一齐，冇咩质地嘅，好多时你烹饪要谂质死，同埋你个眼都要食噶嘛。而家啲電話都要食噶嘛，所以我諗呢撇嘢應該唔係話太個樣貌太好， 唔 係啊， 我覺得佢整到 係咪好 似 係 啊，即係煎一煎佢啊，人嘅時候 擺兩粒青豆啊， 咁我俾埋個魚嘅 recipe 你啦， 魚 嘅 recipe 嗱，咁啊， 不過兩分鐘啊，唔好太耐， 兩分鐘好，我快三文魚啦，又係 fillet 一磅嘅，咁樣就用啲紅米。 一杯煮熟咗啦，梗係全部都半杯豆角，四分一杯荷蘭豆，半杯金筍，咁全部啲嘢都煮熟咗解肉，兩茶兩羹嘅油咧，又係撈勻佢。依個就係魚，咁依個有咩好咧？就嗰啲三文魚有啲 omega three 好好皮膚啊 ，shiny coat 啊咁樣啦。咁啲米咧就會俾你纖維同埋 energy 啦。咁啲豆又係 good for 蛋白質啊。有高 fiber 成啦，金筍又係 for 佢啲 minerals 同 health 啦。嗱，放老狗啦，老狗咧就壽司雞一杯嘅煮熟咗嘅壽司雞，又係冇肥冇皮啦，又係紅米啦，半杯四分一杯金筍，又係咁樣處理啦，四分一杯嘅青豆啊豆角熟得，咁樣就兩茶匙嘅 yogurt plain yogurt， OK 一個蛋。就面即系面系啦，一只蛋面咗佢，要埋个蛋黄都得。咁就半羹就嗰啲叫咩啊 ？Turmeric 系黄姜，黄姜。 姜黄素。 系啦，姜黄素咁样倒埋一齐。咁一个咧就依一堆嘢咧就容易消化。有好多 fiber、protein 啊、淀粉。 我觉得人食咯， 系啊，一齐食啦。 喂，咁啊，俾啲心机啦吓，咁啊，但系记得吓，即系嗰个份量啊，同埋千祈唔好立乱落条味吓，因为 唔好食 多， 唔好食肥，有啲好味啲嘅。 多谢晒， 多 谢你，拜 拜。系啊，你整俾我食下。 系啊，我有食。 好啦，呢个时间要送俾大家嚟即安剧，我哋听日十点风骚浮人再见啦，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好惊啊 ，Sarah 姑妈，可唔可以俾杯水我定下惊啊？ 哇，肥强咩事啊？你坐低先，你唔好吓我啦！嗱嗱嗱，饮啖水先啊吓！ 吓死我啊！吓死我啊！ 到底发生咩事啊？肥强， 我搵捏啊！ 咁搵咗几耐啊？ 我谂搵咗都有一分钟左右啦，吓死我啊！ 吓，搵咗一分钟啫，你都惊？ 系 啊！我知啦，因为补捏得你一个人呢。 咁又唔系，补捏我谂有六七个人左右啦。 哎呀，肥强，我以为你发生咩事，原来咁多人陪你搵捏啊，仲只系得分零钟，咁有咩好惊啊？你吓死我真啊！俾翻杯水我饮啊！ 错， Becky 系你，我想问你啦，你头先先上嚟噶，咁你有冇搵捏啊？ 我咪同肥强同一部捏咯，我企咗喺入边，佢睇我唔到啫嘛！ 哎呀，肥强，你真系冇鬼用啊！好心你学阿 Becky 啦，临危不乱啊，呢啲先至系做大事嘅人啊嘛 ！Sarah， 你又唔可以咁讲嘅。头先搵 lift 嗰阵 ，lift 顶嘅抽气扇停咗，好焗，身处密闭空间，有啲人真系会感到不安同埋焦虑噶。 吓，话时话咩叫做密闭空间啊？ 密闭空间咧就系一啲被围封嘅地方，而基于被围封嘅性质，会对喺里面工作嘅人产生可致命或者严重损伤嘅危险。 一般嚟讲咧，密闭空间咧就包括任何会产生相关危险嘅物室、缸、坑、槽、井、污水渠、隧道、喉管、烟道、锅炉、沉箱树井或者系桶仓等等。 其实密闭空间会遇到咩危险呢？ 密闭空间有机会发生嘅危险咧，就会包括火警或者爆炸啦，例如因为易燃气体、过量氧气等等，又或者里面存有高浓度嘅粉尘，例如储存面粉嘅桶仓啦，又或者喺高温环境导致体温上升到危险嘅水平等等。 一讲起密闭空间嘅危险咧，我就自然谂到有机会唔够空气，唞唔到气啊！ Sarah 姑妈，密闭空间内缺乏氧气咧，真系其中一种危险嚟噶。嗱，缺乏氧气嘅原因咧，可以系泥土同埋空气中嘅氧气产生反应，被土壤中嘅成分所吸收，又可以系降制嘅钢同容器内部生锈等等噶。 肥强，你就讲得啱啦。密闭空间嘅危险仲包括存在有毒气体、烟气或者蒸气，而呢一啲嘅气体可以喺污水渠、沙井同埋接驳至呢一啲系统嘅坑槽累积起嚟，又可以从接驳嘅喉管渗入缸或者容器，亦都可以由受到污染嘅土地，例如旧有垃圾弃置场啦，同埋旧有气体工程而渗入沟渠同埋坑槽。 吓、啊！我突然间谂到啊，因为水位升高而引致工人遇溺，哎呀，算唔算系密闭空间嘅危险呢？ 当然算啦 ，Sarah 姑妈。仲有啊，因为吸入 陷入自由流动的固体，例如桶型仓里面的谷物和水泥，会引致窒息、无力呼吸，都属于密闭空间的危险的。 哇，好复杂啊！不过我相信一定有安全可靠的安全措施，等工人入去做事的时候保护好他们的。 Sarah 你就讲得啱啦。如果不能够避免进入密闭空间工作，东主承建商就要因应里面进行的工作，订立安全工作系统，需要委任合资格的人士就密闭空间的环境和要进行的工作及活动进行危险评估，制定所需要的安全措施。当中测试空气是必须要的，这样才可以证实空气不含有毒和易燃气体，不会缺氧和适合呼吸。测试应该由合资格人士用合适的气体探测器进行，此外亦都可以增设出入的数目，从而改善通风情况，或者是增设通风装置，确保新鲜空气的供应。 咁系咪做完危险评估就可以容许工人进入密闭空间工作噶 ？Sarah 姑妈未得噶，工人要入去做嘢咧，东主承建商梗系要提供埋个人防护装备啦。如果危险评估报告建议使用这个认可呼吸器具，或者是要进行地底喉管工作，就必须确保任何进入密闭空间或在里面逗留的人已经妥当地佩戴适当类型的认可呼吸器具。 肥强，你好像越来越巴闭，越来越专业咁噃。 梗系啦，有 Becky 帮我补习啊嘛，咁我啲职业安全嘅专业知识梗系越嚟越有进步啦。 肥强，咁我考下你啦。另外一样进入密闭空间必须嘅个人防护装备安全吊带有咩要求啊？ 哦，安全吊带系必须要同另一条坚固程度足以拉出工人嘅救生绳连接，而救生绳嘅另一端呢系要由另一个身处密闭空间外留守嘅人攞住噶噃。 要拉出里面做嘢嘅工人，咁呢个人员咪要好大只咯？ 系噶，呢个人员要有足够嘅体能，预备喺危急嘅时候将工人从密闭空间拉出。佢要一直留喺现场噶。 嗱，肥强，咁我又考下你啦。当所有安全措施都准备好啦，跟住要点做啊？ 喺容许工人首次进入密闭空间前咧，必须要发出安全证明书，证明所有安全措施均已准备就绪，并已经进行正式嘅检查。同时，亦要指明工人可以安全地逗留喺密闭空间内嘅时限。危险评估报告同安全证明书需要张贴喺呢个密闭空间入口嘅当眼地方。另一方面，确保只有核准工人先可以进入密闭空间工作噶。 咁如果真系不幸发生意外，会唔会有啲咩应变计划呢？ Sarah， 你就问得好好啦。东主承建商要制定同实施适当紧急程序，应付任何严重迫切嘅危险，同时要提供足够状况令人满意、随时可供取用嘅器具，包括认可呼吸器具、适当嘅复苏器具、储存氧气或者空气嘅容器、安全吊带同埋绳索，以及向身处喺密闭空间外嘅人示警嘅音响同视觉警报器。当密闭空间里面进行工作的时候，要有足够数目和懂得使用安全设备的人员在场的。 啊，如果有足够的保护措施和个人防护装备，肥强啊，不如你都考虑下尽快成为进入密闭空间的核准工人啊。 啊，点解啊？ 一来下次困 lift 咧就唔使呱呱嘈啦，二来又可以做嘢赚钱，你话几好啊 ？Becky 啊，你可唔可以带佢入行啊？ 梗系可以啦，不过工作安全一定要做足，唔可以掉以轻心噶。但系肥强，你咁肥，应该都要减啲先得噶。如果唔系，我惊你入唔到个井口啊。 吓！ 密闭空间工作危险多，切勿掉以轻心。我是 Becky 李碧琪。 另外提提大家，政府已于2024年2月23日刊宪有关工厂及工业经营安全管理规例，尚未实施的其余四项元素，即工作的危险分析、安全和健康的意识、控制意外及消除危害和职业健康的危害的保障计划，将于2024年4月29日生效，并设有6个月的宽限期，大家记住要依法遵守啦。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着沮丧，被香槟散照。也许你恋爱失意，及宴会抚平。听宾客讲笑的你，又怎可太静？舞曲奏起了整理，都起舞助兴。若痛哭流涕，害到化妆都不端正。朋友庆祝干杯，你面带沉重变扫兴。 才懂。